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轻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。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。黑漆的不分别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我寻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，将已经踏上九十的归途。人生哪个在此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。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，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孤单单的身后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言的是我的双眼。寻寻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古枕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九十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在此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终究难舍的白云天。轰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，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孤单单身后寂寞的心情，